距离都是小意思，但是我就站在你面前比较偏执的我爱你。我想说一个人没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和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我爱借口，那是不是有一天我，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不剩一波，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没有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一个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失去我。 要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你想来的日子就又来，你想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一生就不会苍白。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都只是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节目的时候一起关注这条信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本年度 Q4 的国民老公呢，应该是花落王凯了。候选小老公有李易峰、霍建华、朱冠良、权力等等。终身老公奖的颁给王思聪，期待未来奖颁给康康，指日可待奖给吴磊。此外还大设虚拟老公奖一名人选。 笑容就算雨走环流。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就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花火烧成微弱萤火飘落在海市蜃楼

还存在，泪水却是走不完，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万千天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还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什么都别说， 十多年前我做某明星的粉丝时，在他的论坛上潜水半年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发出一个主题帖。我们那一代的粉丝呢，曾经会有一种自觉，喜欢一件需要用足够功力来匹配的事情，如果不能深入了解，那么岂敢谈热爱，如果表达毫无心意，那么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毫无意义了。 花儿花儿为谁开，一年春去春又来，花儿说他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 谁开，一年春去春